第四十六篇，天主与我们同在。科拉黑后裔的诗歌，交与乐官女声高音。天主是我们的救助和力量，是患难中最易寻到的保障。因此，纵使地动山崩，堕入海星，我们也绝不会一句横省。海涛尽管汹涌翻腾，山岳尽管音浪震动，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，是我们的保护。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，即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。天主定居其中，此城绝不动摇。清晨曙光一现，天主即加福老。一民尽管扰乱，万邦尽管骚动，天主一发喝声，大地即可消融。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上主，雅各伯的天主，是我们的保护。请你们前来观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行的惊人事迹。他消灭战争直达地极，他断弓毁矛，烧甲焚盔。你们要停手，应承认我是天主，是万民的至尊，是大地的上主。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上主，雅各伯的天主，是我们的保护。